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呢话养生说健康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前些时候呢，我们举行了一个夏季的健康夏令营，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参与了我们这个活动啊。当然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也说了说自己的这个健康故事。那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有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和我们养生之道节目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呢我们就遇到了阿姨。阿姨您贵姓啊？ 蓝淑庚。 蓝阿姨您好。您也是我们养生之道节目的可以说是听了很多年了吧。 我从14年4月开始听，到现在一直不断 啊，天天都在听， 天天听， 天天听，我记得好像您说的是，有一次是张正主任在节目里讲到了您的故事， 那是在14年上那个大觉寺组织活动，那我第一次接触你们，那我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后来我就报名到那去玩去，玩以后那天我就跟张正简单说了说，我说我40多天摔15次，我本来想和他咨询一下，结果乌拉巴拉来好多人，我就没说。最后隔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张主任在讲课当中，早晨讲课的时候，以我开头了，他说上次在大觉寺组织活动的时候，一个80来岁老太太40多天的摔15次，还满不在乎。就从这儿开始了 啊。这个时候您就意识到了这个脑梗对人体危害了。 对，我原来对医学知识是一窍不通，我的身体体质是很不好的。我这个退休之前呢很少到医院，退休以后呢，我们系统是每年都有一次全面体检，我基本上还行，唯独就是什么抽血化验等等，胆固醇高，高到有时候到7点多，眼底二级血管硬化，白内障，我就觉得对我没有生活上没受影响，我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我是家里一个主要劳动力，外头还兼一份工作，我挺好的，我就没重，根本由于也不知道不懂得医学，也对自己身体不重视，再加上当时也忙，直到95年，哎呦，突然间半身麻，孩子给我送到医院以后，那是7点多以后了，挂个急诊，一下去高压达到228，低压才48。从那一次知道，血压有问题了。后来因为血压住了2次院，住2次院，每次到现在一直我一只要一住院就给我写，甭管哪个医院住院，都给我写的是什么呀？3级高血压，而且极危险人群，我也不懂。反正你医院给我开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我住过2次院，高血压住院，那个换了几种降压药，但是高压老浮动，低压老低。低压就50上下，这是一直吃了20多年的降压药，02年又出现问题了，02年心脏不行了，那我也不懂，反应疼，心突突，我也不懂。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让我住院，说你这是3个地方重要部位堵了，还是不稳定型心绞痛，冠心病沾上了，从那又开始吃。 这个心脏病的药就开始吃上了。哎，这是2002年、2003年又出大问题了，第一次脑血栓。脑血栓当时我是因为我们老头就是脑血栓走的，我也懂一点，我这半身又麻了，糟了，我说是不是我也脑血栓了，到医院一检查栓了，看得比较及时，他是属于还是也是属于一过性的，看来是输输液吃药好了。就那个呢，你要说没重视吧也重视了，因为我们老头半身不遂了，我怕我也得这病啊，老头的时候有我照顾呢，那我要病了谁管我呀，所以那时候就人家经过人家介绍吃什么鱼油，我就在医院那个对面的有一个那个药店买的鱼油。后来人说你光吃鱼油不行，吃那个软磷脂，又吃螺旋藻，这样我就哩哩啦啦吃，我心想我就不会出问题了啊。但是就是血压就是不稳定，甭管有点外因，它就血压就高就浮动。心脏呢有时候有反应，有反应就是老得预备药呗，速效救心什么的那个什么的。直到13年3到4月之间，这可不行了，这个突然间栓了，栓的好厉害，开始比较轻，我觉得我在家呢，我可能是我血压高吧嘛，我说我没吃降压药吧，头晕，脚底走道有点化环，我就吃了降压药，一会儿好了，没隔几天他又出现一次，我说我这吃降压药怎么出现的。第三季就问题大了，第三季就上银行去，我自己走着去的，到那儿拿了号，这等他叫到我的时候，往起站，不行了，这不是腿化环，而腿控制不了自己了，我就是前面有火坑他也得跳，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腿飞起来了，别的感觉没有，但是走了有十多步，啪就摔那儿了。摔那以后人工作人员把我扶起来了，扶起来说你这个你家里，我说我甭给我家打电话，家没人，给我就是我说到我号了，我赶紧脑袋挺清，上身没问题，该存该取，做完了以后他把我扶到那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活动没事了，坐车又回来了。这是我后来我孩子回来以后，我说不行，我说这有问题了，赶紧上医院吧，到医院找栓了，说了问我是住院治疗啊还是这个门诊输液，我说不行，我家里都我那个姑爷呢是外地出差，女儿是三班倒，我这孙子上初三，还得我还辅导他数学呢，我说这家里的生活还得靠我呢，我说回家吧，到家以后就害怕了，我说真的有人跟着我去输液行，要没人跟我输液半夜半道又坐好几站车呢，还我说要摔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侄女急了，怕我没钱，给我拿着3000的押金，然后压着我去住院去了。我一块儿，我们俩坐车去的，都挺好的。我跟他办的手续都挺好的。结果往电梯一走，不行了，又不行了。等一下电梯11层，下电梯，他说：“这护士，您赶紧把那个，弄个轮椅，老太太走不了了。等人把轮椅推来吧。”哎，挺好了，又好了，这样就住院了，就在医院里住着，要是。吃着夜输着，那个主任还挺负责任，主任大夫围着，哎，一次接一次摔，一次接一次摔，一次比一次厉害，有两腿就那种情况，化环，飞，后来就是俩腿根本就不能动了，还不会说话了，有时候，就这不会说话了，明儿那腿不行了，再后来就晕了，又吐了，最后石景山医院不行，你得转院了，这样转到海滨总医院，到医院。前面检查以后最后让我做支架，这边左右边我在那不太懂啊，右边其实堵的不算太高，堵的 75%， 左边堵 50% 到 70% 之间，问我安不安支架，我说这栓的这么厉害安吧，安了支架3天出院，出院以后第一次拿药就在大夫跟前又翻了，正好在海淀总医院，孩子跟着我去的，后来我一会儿不会说话了，就按了支架以后又不会说话，腿也不行了，后来一会儿我们大夫问我说该要拿什么呀，我就跟摆手，心里明白，过一会儿过去了，过去以后后来我问那个，我就找我那个主治医了，找主治医我说你给我安支架了我怎么还栓呢，结果他说我只给你解决一根血管问题，你其他的血管还会堵，他说你这个椎基体我不懂，当时椎基体在哪儿？椎基体动脉堵得比较厉害，你脑干也堵了，小脑也萎缩了，脑供血实在不足了，我说那怎么办呢，支架安了，药吃的， 也输着，反正经常看大夫，那听天由命了，只能这样了。这是13年，13年这一段吃药还行，14年一个心电图又把我扣那儿了，不让得了，心脏也出问题了，心脏那治治不要紧，腿又不行了，又走不了了，这就反正非常严重了，这14年4月整整一年的时间，结果到了医院，正好我孩子给我买了一个小半导体，怕我这个闷呢。我一播出你那讲课来，因为我原来医学知识一点都不懂，一点都不懂，结果一听，讲的挺好，结那以后我就天天听，天天听，后来就参加你们的活动，到12月，我们年年体检，12月份体检，顽固的血脂降下来了，从15年，这是15年，16年血压到现在一直是正常的了。 听众朋友们好，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茶褐素具有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12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所以我现在恢复得还挺好，这是心脑血管我的问题比较大，因为我对医学知识不懂，我这老20多年就出了老年斑，甚至说我觉得老了可能就是正常的吧，实际我听你们讲课我才懂了，实际就是血管当中有问题了，不懂，所以我在医院检查，全身检查，全身就是斑块，大腿斑块很厉害，我这腿下边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现在确实挺好。心脏原来快走几步都不行，突突。现在我能跑，每天早上跑大概100米，慢跑100米，走那么2000多步，还挺好，想上哪上哪，没负担了。这是心脑血管，我觉得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10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4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 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修复，而在炎症修复的部位产生结节或者肿瘤。炎症产生的第四种修复结果是，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慢性疾病反复的炎症，而在损伤部位产生了瘢痕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了纤维组织增生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纤维化了。纤维组织属于细胞间质，由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纤维组成，没有任何功能，长得越多越影响局部的器官功能发挥。我们中老年人的器官功能减退，包括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心肌肥厚，都属于纤维组织增生。只有长期的通过抗组织纤维化，才能使我们减退的器官功能逐步发挥正常的功能。抗纤维化的机制是什么？抗纤维化的成果是谁研究的？抗纤维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抗纤维化对慢性病康复、对我们养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大家的种种疑问可以翻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药防治》做进一步学习了解。 好，那么刚才呢，这个贺主任您采访了蓝阿姨啊，蓝阿姨今年已经都82岁了，真的是高龄了。 对， 但是据说她原来的这个状态非常不好，那这次看的话呢，真的是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对，所以她呢，最关键哈，她就得益于我们用抗纤维化这个基础的健康管理方案啊，她长期的坚持了，同时呢，她也用了茶色素的这个降脂的方案，保持了她血脂的正常。那么收音机前有这个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有了小中风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还可以给到听众朋友的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呢，是对这个血压非常好，可以稳压，同时呢又可以化瘀，就是由这个宋代的名医雅祥啊，出自于他在这个百草集里面，还有他还著了一部书叫《血瘀伤论》，他著了这两部的医学专辑啊，他在这个专辑里面呢就留下了他的一个古方，这个古方呢叫做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这么一个古方，它有非常好的稳压活血化瘀的作用。因为雅祥当时就是在宋代的时候，他是宋代的名医嘛，他就为宋太祖赵匡胤治好了他的血瘀症。所以呢，收音机前有这个高血压，尤其是有小中风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进行咨询。咨询了以后呢，我们给到您一个对于您来讲合适的这种健康管理方案。 对， 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很好的干预到您的血压，还有这个脑血管里面的斑块，甚至是干预到您的这个小中风反复的发作、脑梗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啊，大家呢可以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呢进行咨询。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话养生。为了促进健康交流，分享你我他的健康故事，让更多的人在听故事当中学习健康知识，提升健康意识，开拓健康视野，获得自己的养生之道。自8月1号至8月31号，由养生之道节目组主办，世卫联合协办的 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征集活动全面启动。征集的故事主要内容为故事主人讲述收听养生之道而获得的健康收益的感受、心路历程，以及为了把养生之道栏目办得更好而对节目提出的建议。故事呢不限长短，但一定是自己的真实经历。故事通过评选，一旦被征集，故事讲述者将任选一款由世卫联合赞助的一个月用量的健康产品。想参加本次活动的听众，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拨打节目电话8886-4417报名参加。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比如说想了解更多的一些典型的病例哈，我们目前呢也是集结了一个小册子，叫健康管理案例的实录。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也可以免费的来领取哈。我想这本书呢对于大家的这个启发呢应该说还是挺大的啊。好，我们的免费领取的这个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八月份啊是我们要开展一个健康活动月。那么在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从8月1号开始一直到31号呢将开展一个抗纤维化科普活动月。在这个期间呢，大家既可以呢来回答一些问题，同时呢我们还跟抗纤维化相关的一些健康产品呢都有大型的优惠。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这个活动啊。当然关于这个活动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好，那最后呢贺主任，咱们一起给大家出一道题是吧，因为在8月5号我们就已经开始来回答问题了，那么一直到8月25号结束，那么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出呢将近20道题是吧。那只要大家呢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答对5道题就有奖给大家啊，而且呢这个奖品呢是980元的健康产品，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来参加。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道题贺主任您来出。 好，那么我来出一道就是关于脑梗小中风方面的问题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了小中风这样的症状了，那么听众朋友呢选择回答一下啊。有可能是我们哪一个血管堵了呢？一是脑血管堵了，就是颅内的血管堵了啊。一是颅内脑血管，那么二呢是，两侧的颈动脉堵了。三呢是颈动脉、基底动脉或者是颅内的脑血管都有可能堵了。所以听众朋友呢来回答一下啊，如果我们已经有了小中风的症状了，是哪儿的血管堵了呢？第一是颅内的脑血管，第二呢是双侧的颈动脉，第三呢是双侧的颈动脉、基底动脉和颅内的脑血管都有可能堵了，所以就发生了小中风了。 对，其实这个问题呢，如果是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应该答案是有的。 所以听众朋友选择来回答一下，是一还是二还是三？ 好的。那如果呢，大家呢在手机上登录呢，您可以登录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的官方网站啊，并在这个上面呢来回答您的这个答案啊，把您的答案写上。当然了，如果很多听众朋友说我不会摆弄这个手机哈，也不会上什么公众号，没关系，您拨打电话来回答这道题的这个答案就可以了。我们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由北京文艺广播养生之道栏目主办，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协办的抗纤维化知识竞赛活动于8月5号到8月25号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开展。活动目的在于普及养生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活动形式如下，自8月5号到8月25号，每天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提出一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关于抗纤维化的科普问题。参与者可以在手机上登录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官方网站，